會登靈絕頂，一覽中山小，光明頂，陶傑、鮑偉聰。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。 今年的聖誕節很有氣氛， 因為首先天氣夠冷， 第二市面消費尚算歌舞升平， 雖然今年的消費與以往20年前相比， 都是歐洲名牌加大陸自由行， 這方面所謂Christmas shopping 聖誕購物香港沒有份。 但你看看那些維港燈飾， 很多謝各大地產商獲利回吐， 花錢都算幾毫， 新鴻基、信和、長實， 取之於民就用之於民。 在兩岸的大廈，那些聖誕的燈飾就不斷射那些電燈泡射到紅紅綠綠，就尚算有點點缺。不過現在總體來說，21世紀香港的聖誕氣氛就不比我小時候。不知為何，我覺得我小時候60年代、70年代， 尤其是中環、尖沙咀這兩個地方，包括銅鑼灣，有香港銀座之稱，聖誕氣氛特別濃厚。我小時候是70年代，我們看燈飾不是現在這樣，要隔著維多利亞港看。以前我們看燈飾是乘電車。 電車由灣仔開始一直去中環，穿過現在的電車路，由中國銀行那裏撒起，穿過那些地方全部兩邊是燈飾。當時是這樣看燈飾。 還有當時6896年在暴動被殖民地政府鎮壓 之後,香港回復太平日子 6970那幾年的燈飾， 由於你進入中環，怡和、太古、置地這些英姿仍然在中環，所以那些燈飾有很濃厚的英國品味。 怎樣英國品味呢？ 它不會叫overdressed， 不會掛到紅紅綠綠，它是挺簡樸的。譬如我記得 當時行那個德輔道中外面那個，無論是光樂道中還是燈飾，那裏有燈泡穿起幾粒北極星，還有用燈泡穿起幾粒北極星，已經聖誕氣氛出來了。此其一，第二，當時不只是看燈飾，當時在各大百貨公司、日本的大院、中環的永安、仙師，它的櫥窗一定是由11月開始 已經照聖誕佈置。當時你家裏窮也好，只看徐昌的聖誕燈飾佈置是有心機。現在你也是，各位在紐約、羅省、倫敦聽光明頂的各大城市、外國，你看別人的聖誕氣氛， 是聖誕百貨公司的窗櫥裝飾非常之好，因為香港現在百貨公司已經式微，僅如幾間，但有些都已經是以超級市場的生意為主。沒有櫥窗看就已經減了5分，因為除了紐約等地方，例如日本的東京、伊勢丹、西武，臨近聖誕，例如現在12月已經接 接近,如果再早一點,12月頭 其實他們的櫥窗是兵家必戰之地 即是每一間百貨公司有個部門 這個部門是專門捏大家比拼櫥窗的設計 這是一個聖誕的campaign,即是戰役 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,脫亞入歐 日本有美術人才 日本伊勢丹也好,大院也好,這些大型的三月也好 你現在去札幌,去北海道看看 一樣看得回60年代香港聖誕櫥窗的氣氛 有過之而無不及,而且程度很高,即是他們的水準 很厲害,所以其實聖誕節去日本過,跟去歐美沒有分別 不但沒有分別 仲有歐洲美國個種無嘅嘢。就話呢佢25號呢佢唔會話個個日本人返去切火雞。佢啲人都仲同埋佢好有創意日本人,我唔記得邊一年,就我睇過喺西母嘅個廚窗東京。佢竟然呢係聖誕你來去都係嗰啲題材㗎啦,雪人啊,咩成鹿啊,佢唔係。佢竟然用呢水族嗰啲生物啊。 同聖誕Crossover,你點諗到其實聖誕是可以同那個魚啊,八爪魚啊,咩魔鬼魚啊,可以拉上關係,但日本人就得。你大家有冇覺得格格不入過?即佢個創意呢,你就估佢唔到,唔會用來用去都係錄啊。係啊。雪人啊,之類啊。嗰啲紅白相間的手掌時的咁呢。唔會的,佢哋諗曬,總之好似我哋話有睇佢呢個新版那個奧運個短片一樣,你以為又係嗰啲咩鳥居啊,咩神社啊,冇曬,佢就係咁了。你會領個廚窗就係佢個種創意的表現。所以呢啲就有文化修養,同埋呢本味高尚的國家呢。 擺到出來,他不需要喊口號,他不需要死情怕後,他是很靜默地用行動告訴你,他是一個文明國家,所以日本這些國家為何這麼美好,是對香港的這麼多人有無窮的吸引力,你今年聖誕節去日本那些,貴到飛起,多貴都好,哪有機票?都滿了,幾個月之前滿了 幾季都好,谷到滿曬,這就是人心所向,因為人性是嚮往美好的事,是嚮往寧靜、歡欣,是嚮往一些家庭的溫暖,而日本在聖誕節是比倒有餘,而且他平時那種美學的修養是滲入 日常生活裡,今年特別好,對香港人,因為中日關係緊張,我知道好多中國人,大陸人是不去日本消費,那就好消息了,是少了好多日本團,香港人可以獨享東京,池袋,淺草,大阪,所以今年真的可以預約到去日本過聖誕的香港人。 我哋呢,啊,這裡去得起我去得起都勉強一託來,不唔到位嘛,冇啦,我買我細妹喺度開咪啊,我哋留守喺香港,我哋個聖誕節俾日本同埋國泰航空公司飛東京大阪,北海道的航線為棄,係好淒慘,知唔知?啊,網絡八一九零三多空。指點江山,肖澳江湖。光明頂。偷機八尾蟲。 60年代香港的聖誕是很令人懷念的,因為當時文化正式由西方政府領導,第二市面上有很多中學、教會學校的校長都還是西方人士,愛爾蘭、西班牙的教士,由他們親自校長去部署 聖誕文化教育,簡稱聖教育,非常成功。例如,我記得小學一年級,開學沒多久,已經為美術堂 是教你設計聖誕卡。 聖誕卡給你一些蠟筆叫你郵， 然後很簡單的一張紙摺一摺 聖誕卡的封面， 又解釋給你聖誕卡是什麼， 又有英文叫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 然後我讀那間女校的小學， 一到聖誕臨近，珍光小學在大坑道， 當時校長何宗宗扮成聖誕老人， 校長穿全身紅薄薄， 女人來的，拜婆， 掛一些白酥，拿著成袋禮物在禮堂派， 加上宗教聖經堂， 一出街在大坑下去，整個銅鑼灣的聖誕徐昌， 大院百貨公司照到立立令。 還有那些基督教團體聖公會在街上唱聖詩， 在銅鑼灣東角道口，即是現在崇光的行人路，尖沙咀是彌敦道，唱聖詩。 24日報街任， 一唱聖詩就有喇叭、銀樂，聖詩的音樂非常令人覺得很祥和和溫馨。你在那裡走過， 由大院走出來已經看了很多聖誕徐昌的燈飾， 走出來聽聖詩， 再走過一些，現在崇光走過紐約時代，銅鑼灣廣場中間還有一間金馬車餐廳，未到聖誕已經推出聖誕大餐。金馬車餐廳旁邊兩個店叫黃上黃，賣燒雞。那些 還有再走過去李舞台，斜對面有一間美斯餐廳，這些西餐廳多，他們已經推出聖誕大餐，再加上那些聖誕餐是港式聖誕餐，不同外國的那個湯是粟米忌廉湯、羅宋湯，再加上遠遠地聞到西餐廚在廚房 整個西餐湯那種濃香味飄出來，再加上聽到聖詩，再加上看到白色、銀色、紅色的聖誕燈飾，覺得當時活在香港是非常幸福。 我七十年代的回憶，你說聖誕節，當然就看到這個六十年代尾，中途尾都有，當然是聖誕燈飾很漂亮，但是小孩最著重就吃聖誕大餐， 一年一次，當時家父做西餐，我還記得那間餐廳的名字叫尖飛，在德輔道中，安樂園旁邊，一年一次就上去吃聖誕大餐。 但我印象中每一張桌子都會放一些吹出來的哨子、羽毛的帽子、一些玩意放在那裡。我看到餐桌上鬼那麼多食具， 叉叉更更，起碼三副， 還有那些紙巾、餐巾都換了做聖誕圖案。 還有聖誕餐的賓客應該戴頂聖誕帽，全部都是男男女女，扮小孩子的天真純情，一路腳扒，就算那個穿西裝、這個穿旗袍還是這個穿晚裝，這些學了西方的文化習俗， 然後吹BB的。 應該還有一隻Christmas Pudding， 你照英國來說，有塊黑色的，平死人的，平時在冰格很實的， 藏了一整年拿出來倒一些黃色的醬汁，這個氣氛還有，在學校上聖經堂到臨近聖誕先生必定講百里行，上堂講完下去看徐昌，還有一件很重要， 西方國家的城市近年都被政治正確、所謂多元文化的左膠迫害得很厲害。以前聖誕徐昌是將 三博士去伯利恒朝拜马槽的耶稣， 这个片段是将它dramatize， 场景搭在圣诞百货公司出现，近十几十年没有了，因为那些愚昧、粗暴、幼稚和霸权的左膠，指控英国、美国大城市的主流政府， 说你不应该在圣诞节宣扬 新約聖經耶穌降生的宗教情節， 於是這班左膠橫行,搞到百貨公司 雖然有聖誕燈飾 但不敢將Nativity 耶穌降生的一幕放在櫥窗， 很少,美國紐約就少了， 但可能在中部的厭惡城就多了， 因為那些摩門教 共和黨基地站硬,理睬你都傻 我現在是耶教立國 耶教立國,聖誕除槍,我放Nativity 我放耶穌降生 關你差事嗎? 你再來吵,我拿把槍出來焚你 這是好東西 這絕對是一種文化的守衛者。 我小時候看了很多槍,去到中環放 用法布加的碎铺在地上放一个马槽，马槽里面放一个公仔，三博士穿了衣服，一件绿、一件蓝、一件红朝圣，有个北极星、圣母玛利亚，齐了。这个戏剧场景在徐昌和通街会见到， 或者有些百货公司的地下,大堂就放了出来。 这些就是圣诞气氛， 你现在没有了。 還要說Merry Christmas都不能說,在英國 每次回到英國,我都會跟那些外國人說 現在香港的言論表達自由是多於你， 你們很不爭氣。 耶教是你們的國教， 竟然你們被左膠和少數族裔欺負到你們， 是不敢說Merry Christmas， 要說Happy Winter Festival， 叫冬節快樂。 什麼叫冬節? 我們香港不是，香港每個香港人都說聖誕，其實現在近年雖然大陸在官方的說法不叫聖誕，叫夜誕，但現在很多叫怪誕，因為那個字有意將簡體簡到好像奇怪的怪不要樹身邊，我小時候看簡體以為怪誕。 為何大陸叫怪誕？他故意的。我們香港文明地方叫聖誕，明明聖為何去了大陸變成怪，我自小已經覺得大家不同，很多事情不合，大家談不來。但我覺得可能聖誕節是一個令大陸人更加喜歡 香港或西方的價值觀，因為你要他講自由民主,可能他未必適合聽或不知道， 但聖誕節,他們現在全部都講聖誕節,他們不會跟你講耶誕。 這是人心向背,跟香港人說的。或者對於毛左來說， 他們的毛澤東才是26日才是聖誕， 但對於外面來說,一定是24日晚和25日。 網絡8-1903.com 人杰地灵，光明顶。